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老舍同志的著名话剧《茶馆》的录音剪辑，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我打鼓板一来到了大茶馆，那个大茶馆是老于太，买卖兴隆真不赖，那个茶座多是真热闹，是也有老的也有少，那个有的说是有的唱，穿张打扮一人一个样，那个有提笼是有架鸟，蛐蛐蝈蝈也都养得好，那有的吃是有的喝，没有钱儿的只好瞪眼儿白瞧着。您爱下棋是来两盘，赌一麦碟，干扎丸子，外撒胡椒眼儿。那个讲牌上是讲规矩，咳嗽一声都像唱大戏。可有一样，您听我说，那个莫谈国事是您得老记着，那个国家的事可不好了，说黄龙旗子的威风一天到比一天小，那个文武官是有一宝，见着洋人赶快跑，那个外国货是堆成了山，是外带贩卖鸦片烟，那最苦是乡村里没吃没穿逼的卖儿女，官人阔百姓穷，朝中出了个谭嗣同，他讲维新是主意高，还有那康有为和梁启超，说这件事儿可闹得凶，那气得太后他咬牙切齿的直哼哼，那个他要杀是他要砍，蒋维新的都是要造反，嘿，这件事儿可别多说，那个说着说着就许掉脑壳。 在善坡营当差的二德子走进茶馆，恰好听到了常四爷和松二爷的谈话。 你问我呢？啊，花钱喝茶难道还叫谁管着吗？ 我这位爷，您是营子当差的吧？来来，坐下喝一碗，你们也都是外省人。 管我当差不当差的， 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着吃着官饷，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 你先甭管我敢不敢打洋人，我先管教管教你。 二德子猛一抬手，把盖碗搂下桌去，摔得粉碎。二德子回身和常四爷动起手来。 二德子， 独坐在一角喝茶的马五爷开了枪。 马五爷，哎，您在这儿呢？ 尔德的，你好威风啊！ 你看我这眼拙，没看您呢。我这儿给您请安了。 有话好说，干什么动不动的就讲打呀？ 打，您说的对。李三， 是， 这位马五爷的茶钱我候了。 是。 二德子这个打手到底斗不过吃羊叫的小恶霸马五爷，只好溜进茶馆后院。 您得平平那个脸儿。 对不起，我还有事。 爷啊，这倒是个怪人。 常四爷，您不知道这位是马五爷？ 马五爷， 您瞧瞧，怪不得您也得罪了他了呢。 什么？我连他也得罪了？我这是出门没挑好日子，科长。 您刚才不是说吗？您说洋人怎么样怎么样的 啊？ 这就是个吃洋饭的。信洋教，说洋话，有事儿能一直找到瓦明县县太爷去。要不怎么连官面上都不惹他呢？您， 哼，我呀。就是不佩服这个吃洋饭 的爷，说话就留点 什么。三儿，你喝水。 哪里呢？ 我说王掌柜，盖碗多少钱？我赔。 递我这儿，递我这儿。 话呢？外庄人不做老娘们事儿。 救命！ 二位爷，走吧啊！嘿，您试试我这个。刚装来的，地道英国造，又细又纯。 哎，我得您点儿， 您鼻烟也得打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 咱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流不完。 是， 您坐着，我办点小事。 您鞠躬， 过来吧您。 哎，往回身呢，蹭油了您呢。哎，老蒋，谢光，谢光，谢光。往回身蹭油了吧您。 刘麻子找了张茶桌坐下来，李三把茶沏上。 坐下吧您。怎么样啊，十两银子行不行啊？不是你来痛快的，我忙没工夫专伺候您。 一个十五岁的大姑娘就值十两银子， 那要卖的窑子去也兴许能多卖个两二八钱的，可你又不肯。 那是我的亲生女孩，我能 亲生女孩你养活不起，怨谁呢？ 唉，那还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吗？一家大小一天能够喝上一顿粥，我要是还想卖女孩，我就不是人。 行了行了，那是你们乡下事儿，我管不着啊。我呢，受你之托，让你不吃亏，让你女孩有个吃饱饭的地方，这还不好吗？ 到底儿给谁呀？ 我要一说呀，准保你打心眼里头乐意。一位在宫里当差的， 宫里当差的，人家谁要个乡下丫头？ 你瞧，这不你女儿命好吗？ 谁呢？ 大太监庞总管。 什么？ 你也听说过庞总管吧？伺候着太后红得不得了啊，人家家里头打醋那瓶子都是玛瑙的， 叫孩子给太监做老婆呢，那我怎么对得起女孩啊？ 你卖女孩无论怎么卖也对不起女孩，糊涂啊。你想想，姑娘一过门吃的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嘿，这不造化吗？ 从古至今哪有？ 哎呀，摇头不算点头算， 咱来干脆的。 他就给十两银子， 可这你们那村找得出十两银子来不？在乡下，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你不是不知道。嗯，你哪去？回来，回来，回来！ 我还得跟孩子商量商量。 我先把话跟你说明白了，过了这村可没这店，耽误事儿你别让我。 说话就回来。 好，你快去快来。 哎， 我说这号生意又不错呗。 哎，钱不到哪儿去，弄好了赚个元宝。 香姐不是怎么了？会闹得这么卖儿卖女的？ 说的是呢，要不怎么说是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呢？ 刘爷，哎，您可真有个狠劲儿啊！ 啊， 给拉拢这种事儿。 哟，我说常爷，我要不给他分心，他还许找不着买主呢，是这话不是？哎呦，宋二爷， 哎， 宋二爷， 嗯， 您瞧瞧这个， 哎呀，好体面的小表， 您听听，听听，嘎噔嘎噔的响。 我说， 嗯， 这得多少钱呢？ 您喜欢呢？ 哎， 行了，让给您了，一句话，五两银子。 哇， 您拿着玩去，多子您玩腻了，不想要了，您把它还给我，我照数退钱。东西真地道，传家的玩意儿。 哼，我这还正琢磨这个味儿呢，咱们一个人身上得有多少洋玩意儿啊？老刘， 哎， 就看你吧。 嗯， 洋鼻烟，洋表，洋缎大衫，洋布裤褂。 好的，洋玩意儿可真漂亮嘞。我要穿身土布裤褂，像个乡下脑壳似的，谁理我呀？ 我老觉乎着还是咱们的大缎子穿缎更体面。 我爷， 嗯， 留下了，这年月您要带上这么个体面小表，嘿，走到哪儿人家得另眼看待您，是这话不是？表啊，留下了。 不是我这儿 钱，改日再说嘞，改日再说嘞。 进来的是地痞流氓头子黄胖子，他一进门就请安。 我这儿给大伙儿请安了，都是自己的弟兄，千万别伤了和气。 哎哎，这儿都不是他们，他们都挨后头呢。 哦哦哦哦哦， 王爷， 王爷， 哦，王爷， 哎呦，松二爷呀，哎，我这不是眼神不济，瞧不大清楚吗？哎，小王， 站住， 一杯烂肉片，有我黄胖子，谁也打不起来。 两边都见了面了，就等您了。 哎，谁呀？ 二德子。 他们这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可这么拿刀动仗呢？ 他是这么当的事，张宅的鸽子飞到李宅去了。 嗯， 可这李宅呢，他不肯还。嗯，咱们待会再说，您先喝茶得了。 啊，什么大 哥，老爷子高寿了？ 什么？您高寿了？82了。 嘿， 没人管呐。 嘿， 这年月，这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 哎呦，我秦二爷，您今儿怎么这么闲的，想起做茶馆来了？这哟，您也没带个主持人呢。 哎，看看，看看你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会做生意不会？ 我这就是一边做一边学吧，你只赚吃饭呗。谁叫我爸爸死得早，我不干也不行啊。好在赵子孔啊，都是我父亲那辈上的老朋友，有个周的不周的都肯包含，一点也就过去了。 反正啊，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挺要紧。我就是一切按着我父亲那会儿的老规矩，多请安，多说好话，讨个人人喜欢，那就不至于出大岔子。 二爷，您这坐坐，我给您沏碗小叶茶喝。 我不坐这，也不喝茶。 您坐坐，有您在我这坐着，我脸上有光。您。 哥，你用不着奉承我。 您府上都好，您室友都顺心吧？ 不怎么太好。 您怕什么的呢？那么多的买卖，伸个小手指头比我腰都粗。 哎呦，这个也好相貌啊。 真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呐、 啊！ 虽无宰相之权，而有陶朱之富。 去， 我给您走去。 您那碗茶喝完了没有？ 啊， 走，出去，走。 您瞧， 王立发把唐铁嘴推出茶馆。 小王，你这的房钱是不是得给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初你爸爸给我的那点房租钱，可还不够我喝茶的呢。 二爷，您说的对，太对了。可这点小事儿用不着您分心呢，您把管事的派来，我跟他商量，该涨多少钱我一准照办去。 你小子比你爸爸还滑，你等着瞧吧，早晚有一天我会把这的房子给收回去。 您甭吓唬着我玩，我知道您多么照应我，您多么心疼我，您绝不会看着我挑一大绿茶壶上街上卖大碗热茶去。 你就等着瞧吧。 一个乡下妇女拉着她的小妞到茶馆来乞讨。 小王， 小妞的头上插着根草标。 轰出去！ 不，这儿待不住。你 哪位心性好，买下这个孩子？二两银子，只当是买个小猫小狗的。 李四儿，要两个烂肉面。带他们到门外头吃去。 乡下妇女端了两碗面，拉着小妞到茶馆门外吃去了。 四爷，您这可是积德行好，赏给他们面吃。可我告诉您呢，他这路事儿眼下太多了，眼下实在是太多了，咱们管也管不过来。二爷，您说是这话不？ 二哥，我看呢，这大清国是要完呐。 唐老爷， 哟，秦二爷， 您这两天心里边安顿了吧？ 那还用说吗？这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 是， 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听说呀，好些个财主都讲违心 了。再见，改天过去给您请安。 不敢当。 唐老爷，您吉祥。刘麻子在这儿呢。 哎呦，老爷子，我在这等您老半天了。 侯长， 哎，张。 在衙门里办案的甄姬、宋恩子和吴祥子也赶过来给太监请安。 唐老爷，您吉祥。 呀，小子们，你们在这儿呢。 宋恩子在太监耳边悄悄地说了些什么，刘麻子和庞太监继续商议买姑娘的事儿。 他们说，一个乡下丫头要我200银子。 乡下丫头模样可尊，带进城来由您亲手一调理，不出3月您再看呢，准保是又规矩又体面。 你别忙我，我还要看人呢。 我跟您这么说吧，给您办这点事儿比给我亲爸爸办事儿都得操心，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了。 这外边兵荒马乱的，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呢。 那还不得搜查搜查谭嗣同的余党吗？ 这总管， 你放心，唐铁嘴，没人抓你，那臭样啊！ 总管，您要是再赏给我几个烟炮，那我可就更有出息了，不是？ 起边去，别蹬鼻上脸。 四爷，天不早了，咱们也该活动着了。 这，走吧。李三儿，来算 着。哎，你还记我着呢。 宋恩子、吴祥子拦住常四爷。 等等， 啊， 刚才你说大清国要完， 我 啊， 外 清国，我怕他完了。 哦，你听见了？他是这么说的吗？ 哥们儿，你们俩见天跟这儿喝啥？王掌柜知道我地道的老好人。 我问你听见了没有？ 有话好说嘞，二位请坐。 你不说，我连你也锁了走。他说大清国要完，就是跟谭嗣同一党。 什么？ 我听见了，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呀， 啊，这走， 上哪儿啊？ 事情也得交代明白了。 哦，怎么？你还想拒捕吗？我这可带着王法呢。 告诉你们，我可是旗人。 旗人？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锁上。 走。 绳索。跑不了， 我谅你也跑不了。 你 走， 你也跟着走一趟。到堂上实话实说，没你的事儿。走， 哎，跟我有事儿。 一天云不散，算我没有白跑腿儿。 王爷，王爷，王爷， 谁呀？ 我松二啊。 哦，松二爷， 你快请过去，我帮个忙，说句好话。 您给，您交给我。 黄胖子上前看清楚了。是衙门里办案的宋恩子和吴祥子，自己知道惹不起他们，立即改变了话题。 吴爷，您二位办案呢？您请您请您请便您请便。 王爷您倒是给美言两句啊。 哎呀，这官厅管不了的事情我管，官厅管得了的事情他我不便多嘴。 走走。 宋恩子、吴祥子带着常四爷、孙二爷往外走。 您给我仗点儿，我那黄脸儿。 我给您送家去。 走。 唐老爷，您吉祥。听说您要安份家，我这先给您道喜。 罢了， 长， 等等。吃喜酒吧， 尝尝，您赏点，您赏点，您赏点。 乡下妇女吃完了面，把空碗送回来。 老爷，给您碗。 我快走吧，不卖妞妞了，妈，不卖了，妈， 妞子。 一心要讨老婆的庞太监等得有点心急了。 这怎么还不来呢？ 是说话就到你说话就没了。 康六强拉着女儿康顺子来了。 点头了。 总管， 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啊，进来。 顺子浑身发抖，不肯向前挪动一步。 见见总管。 刘麻子把顺子强推到太监跟前，庞太监眨了一双妈猴眼，上下打量了一番，表示满意。心毒手辣的刘麻子打开卖身契，一把拉着康六按了手印。 爸爸，我不是人，是畜生，不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你就得饿死。爸爸，我弄不到手几两银子就得叫东家活活的打死了。 爸爸， 孩子，你认命吧， 积德吧。 来过来见见总管，给总管磕个头，往后好好跟总管。 刘麻子强拉着顺子给庞太监磕头，顺子一抬头看到这样一个棺材瓤子，连惊带气，可怜晕了过去。 我可不要死的。 顺子，顺子，顺子。 刘麻子一口冷水喷在顺子苍白的脸上。 火了。 正在下棋的茶客大喝一声， 你完了。 是啊，大清国要亡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了。 哎，那个孤坟打 说我又来，那数来宝的还是没发财。那现而今到了民国，说缴了小辫还是没有辙。王掌柜他动脑筋，说世事改良讲唯心，他讲唯心是白费力，割配你们过大腿去。那个闹军阀是乱打仗，白脸的进去黑脸的上。那个赵打钱是孙打李，是赵钱孙李乱打一气，谁都不讲理。那个为打仗得买枪炮，说一堆一堆给洋人老爷送钞票。那个为卖炮是为卖枪，帮着军阀，你占黄河他占扬子江。那个老百姓可遭了殃，大兵一到粮食牲口一扫光。那个王掌柜他会改良，那茶馆好像个大学堂，那后边住着大学生，说话文明真好听。那就怕是兵野蛮，进了几个茶馆准玩完。哎，我别说丧气话，那给他道喜是个好办法。那个他开张是我道喜，编点新词我也了不起。 王掌柜的老婆王淑芬正和伙计李三儿忙着布置茶馆。 我说李掌柜，您瞅瞅这俩高碗怎么样啊？ 那高点儿，哎，行了。 王淑芬看了看李三儿的小辫儿，觉乎着有点碍事。 哎，您看，咱们茶馆改了梁， 可不是吗？ 啊，您那小辫儿也该缴了吧？ 改梁，改梁啊，越改越凉，冰凉。 怪不得那么说呀，三爷，您看，听说西直门的德泰、北营前的广泰、鼓楼前的天泰，这些大茶馆全都先后脚关了门，只有咱们裕泰还开着。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栓子的爸爸懂得改良呗。 那皇上没了，总算是大改良了吧？啊，嘿嘿，改来改去呀、啊，袁世凯还要当皇上啊。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今儿打炮，明儿关城，改良，我还是留着我这小辫儿吧，他万一再把皇上改回来呢。 别顽固了，三爷，人家给咱改了民国，咱能不随着走吗？三爷，您看咱们这么一收拾，不比从前干净好看，专招的文明人不更体面？可是啊，您还留着您那小辫儿，你瞧着多么不顺眼啊。 我说太太，您瞅着我这不顺眼啊，可我还不顺心呢。 哦，您不顺心 啊？ 怎么 怎么？哦，这前边茶馆，后边公寓，全知道我跟掌柜俩人啊，说什么都忙不过来。 前面的事儿归他，后面的事儿不是还有我帮着您的吗？ 就算是有您帮着，我这打扫二十来间房子，伺候二十多人的伙食，还得沏茶灌水，买东西送信，可您自个儿想想，我受得了受不了？ 三爷，您说的对，可是这兵荒马乱的年月，能有个事儿做就得念佛，咱们都得忍着点儿。 我干不了了，见天睡四五钟头觉啊，谁也不是铁打的。 哎，这年月啊，谁也好受不了。三爷，您等着，大 栓子明天就高挑毕业，二栓子也快长起来了，他们一有了用处，咱们可就能清闲点了。从老王掌柜在世的时候，您就帮着我们老朋友老伙计了。 老伙计了， 王掌柜老气横秋的从后面进来。 给我涨过工钱没有啊？哦，什么都改良，为什么我的工钱就不跟着改改良啊？ 这叫什么话呀？咱买卖要是越做越好，我能够不给你涨工钱吗？ 我说掌柜的，您这买卖 明天开张，图个吉利，先别拌嘴。 瞅瞅我拌嘴了又， 你们就都闹。这明儿能开了张才怪，你这都怎么话说的？ 明白人别说糊涂话，早晚不是累死就是叫泡公子。 说什么？啊？你别害怕了，打了多少回炮了，一回也没把咱打死不是？这北京城啊，就是块宝地。 心呐，都提到嗓子眼儿了，还宝地？得了，我给三爷拿菜钱去。 这个老鱼菜是大改良，万事亨通，一天到底一天强。 我今儿不打发，我明儿才开张呢。 哦，明天好，明天好。那个明天庙金银财宝全来到。哦，您开张，他开炮，明天准唱八个庙。 几个大兵闯进来。 老总，您瞧我这儿啊，正查户口呢。他这儿还没开张呢， 屌！娘， 我说来，咱头了坐，头了坐。 哎，我说王掌柜的，赶紧给老总点茶钱呐，让老总上别处喝去啊！ 我说老总，哎，我这可是实在是还没开张，我开张以后呢，诸位就都住到我这儿，我都欢迎。 哎， 屌！哎呦，钞票要写的哟， 写的哟，写的哟。 我老总，哎。我这单哪儿给您找现的洋去啊？ 有，坐在这儿休息。 大兵们仍然不依，上去揪住王掌柜的脖领子，王掌柜只好把他身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 把我房给烧了。 大兵们接过钞票，顺手还抄走了两块桌布。 得，这回我又给您扛了一场大祸吧。这他们要是不走，您这儿就全玩完，连一个茶碗也剩不下呀。 我这辈子忘不了你这点好处。 可就凭这个，您就不另外有点意思了。 您圣明我糊涂，咱这么办得了、 您搜我得了，我真一子没有了，您搜。得嘞，我干不过你，咱明儿见。 打仗打仗，今天打是明天打，你老他妈打，你看打什么呢？ 刚刚打发走了巡警，又进来了唐铁嘴儿。如今他倒比以前阔气。 我不再白送你茶喝。我说， 你混得不错呀，这穿上绸的了。 是比从前好了点儿，我得感谢这年月呀。 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 啊？ 这话听着可不得搭调。 哎，这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啊。哎，这话跟您这么说吧，这年头谁死谁活着都得凭运气，怎么能不多算算卦，相相面呢？是不是？您说， 你这么一说， 哎，听说后边改公寓了，租给我一间房子。 唐先生，唐先生，您那口是好，住到我这会儿恐怕。 我现在啊，已然不抽大烟了。 哎呦，那你可真要发财了。 我改抽白面了。 这大英帝国的烟呢，是日本的白面，这两大强国伺候着我一个人，这父亲还小啊？ 不行，唐先生，我这后头啊已然都住满了人了，什么时候有空房啊，我给你留着啊。 你呀、瞧不起我唐铁嘴，怕我给不了房租。 哎，你的话， 都是久在街面上混的人，谁能够瞧不起谁呀、啊？你说我这是句真心话吧？ 你那嘴啊，比我的还话手呢。 我可不光靠耍嘴皮子，我心眼摆得正。这20年了，你白喝了我多少碗茶呀、啊？如今你混得不错了，想起还我茶去了没有啊？ 哎呦，那一共才几个钱啊？赶明儿个，我一组还给你。 长金店大战的新闻，您来一份瞧瞧。 你有那不打仗的新闻没有？ 兴许有，您自个儿找。 我不行。 哎，我说王掌柜，您不瞧报，那仗也照样打。 来来来来来， 嘿，先生，您照一块、哎。 我不像他，我最关心国事 了。哥， 长铁嘴拿了一张报纸，就溜出了茶馆。 你看这钱呢、啊，先生，先生。 长兴店，长兴店不远。哎，我说三爷，三爷，你抓早出去买点菜去，要不然回头准关城门，咱可就什么都买不着了。 王掌柜 啊，谁呀、啊？ 嘿， 常四爷拎着一串腌萝卜，还有两只鸡走进来。 哎呦，常四爷， 哎， 您这是 啊 什么呢？ 我呀，卖青菜。自食其力，不喊我。对了，就是我城外头乱哄哄，买不着菜。这不东抓西抓，抓了他们两只鸡，几斤老腌萝卜。我听说您这明儿开张，兴许用得着，我特意给你送来。 这还真正没辙， 难不难？哎呀，好啊啊，好啊！嘿，这大茶馆全都关了，就是你有个新路啊啊，能随机应变，改良。 您就别夸奖我了 啊！ 我这就是尽力而为，可真怕这天下老这么乱七八糟。 哎，像我这样的人，现在是做不起这样的茶馆喽。 王掌柜， 哎呦， 王掌柜呀，听说明儿个开张啊，我来道喜的了。 哎呦，四爷。哥想死我了， 二哥，您好啊！ 哎， 哎，二位就都坐下吧。 王掌柜，您好。 老师，我好。 太太好。 您福。 少爷好。生意好。 王掌柜拿起鸡和咸菜。 爷啊，咱这个怎么算的呢？ 看着办。该给多少算多少， 我给二位先沏壶高的去。 王掌柜把东西拿到后面去了。 哎，二哥，来，得点。来铁杆庄稼没有了，还不卖膀子力气吗？ 行， 二哥，您怎么样啊？ 怎么样 啊？ 我是大哭一场啊！你看见我这身衣裳没有？我还像个人吗？ 怎么，二哥，您能写会算？难道还找不着点事儿做？ 这谁愿意瞪着眼儿挨饿呀？谁要咱们这号的呀？想着呀，脱下这身大褂来干点糙活舞的，可又拉不下这脸儿来。想起来呀，大清国不一定好哎，可是到了民国。我还能饿。 二哥，来喝着喝着。 王掌柜端来一壶茶，还给常四爷送来菜钱。 四爷，我可是不知道您多少钱买来的，我就这点儿了。 没关系。 二爷， 嗯， 还是黄鸟吧。 这还是黄鸟。 是啊，烧的怎么样呢？ 我饿着也不能叫鸟饿着。来来来来。 你们看看，哎，瞅瞅，多体面呐！哎，一看见他呀，我就舍不得死喽。 不准说死，二爷，您日后还必得交一步好运。 哎呦，错福了！ 二哥，走，找地方喝两盅去，慰藉身愁。王掌柜，我可不让你了，没那么多的钱。 我也分不开身，我不可能。 谢谢了， 王掌柜。哎呦， 常四爷、松二爷正往外走，又碰上了冤家宋恩子和吴祥子。野猫子进宅，想必是又要麻人了。 你们不会鞠躬啊？ 我一瞅见二位这灰大褂，就想起前清那档子事儿来了，不由得不醒啊。 你们怎么着？我老觉得这请安他比鞠躬过瘾。 宋二爷，您那个铁杆庄稼不行了，我们那个灰色大褂反倒成了铁杆庄稼了。哎呦呵，那不是常四爷吗？ 是啊，您二位的眼力不错呀。戊戌年我在这儿说了句大清国要完，叫您二位给抓了走，坐了一年多的牢啊。您二位怎么样啊？瞎混呗啊！ 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元德总统的时候我们给元德总统效力，要现而今 谁给饭吃咱们就给谁效力。 那要是洋人给饭吃呢？ 啊，那洋人呢？我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可都有洋人撑腰啊，他们洋枪洋炮怎么能打起仗 啊？您说的对，四爷，咱们走。 啊，王掌柜，哎，这后边都住的是什么人呢？ 都是大学生，还有几位啊也是熟人。我这儿有登记簿子，按时候报告给巡警格子。怎么着，二位？我把簿子拿出来，二位看看。 王掌柜，咱不看簿子，咱们得看人呐。 您甭费那个事，我这儿准保都靠得住。 哎，我说啊，你为什么专爱租给学生们呢？ 哎， 这学生可没什么老实家伙呀。 他这年月呀，当官的吧，今儿上来，明儿就许撤职。做买卖的呢，今儿开张，明儿就许关门。都不可靠。还就这大学生。能按月交房租，但没钱上不了大学，你说是这么笔账吗？ 都让你咂摸透了。你说的对，这不是，现而今连我们都欠饷啊。 是啊，非得天天拿人不可呀，好弄点津贴。 哎，就仗着有错拿，没错放，拿住人就有津贴。走吧。里边看看去。 哎，走啊。 您甭看，准保都靠得住。 哎呀，这王掌柜不愿意让咱们看，那必定是能给咱们想办法。咱们也得给王掌柜留点面子，是不是？那是给王掌柜。 要不然咱这么办，干脆啊，咱就来个包月。每月一号按阳历算，你把那点儿 那点意思 啊，对，那点意思送到，那你省事儿，我们也省事儿。 那您那点意思得多少钱呢？ 这多年的交情，你看着办着。这王掌柜，你聪明，你还能把那点意思他弄成了不好意思吗？ 哎呀， 二位溜着下。哎，您走。 刘麻子挨个儿把剩下的茶根喝了个精光。 刘爷，您这个都喝完了吧？ 走 啊，你给我出去活动活动。 我想问您，这不没人吗？我借个地方会俩朋友。 咱把话说开了得了，从今以后我不准你再在我这儿做你那个生意，我这改良了，玩命了。 哎，我说二掌柜的，您来瞅瞅什么？七号那房客又喝醉了，他老喝酒，您这怎么伺候啊？这个， 哎呀， 王掌柜随着李三儿到后院去了。这时候康顺子领着一个男孩子走进茶馆，像是在找什么人。 是这儿吗？地方对呀，怎么改了样儿呢？劳您驾先生，请问这儿。啊，大力进来，是这儿啊。找对了吗？没错，有他在这儿不会错。 您找谁呀？ 刘麻子。哎，你还认识我吗？ 哎呦，可眼拙了。您看 当初你、 啊、你、哎、你干什么你这个娘们无缘无故，你跟我捣什么乱呢？你 无缘无故，你看看我是谁。 是你谁？ 一个男子汉，干什么吃不了饭，偏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呸呸！ 王掌柜从后面出来， 咱们有话好好说。您是？ 您是掌柜的？您忘了吗？20年前有个娶媳妇儿的大太监。 嗯，您就是唐太监那位？ 都是他做的好事儿。 您别这么说呀， 我跟你算算账。 我哎，我跟你说，哎呦，我怎么回事？我好歹不跟你闹了，我找人帮我说理去。 刘麻子撒腿就往后面跑。 妈， 咱们呢，有话慢慢说啊。那这庞太监呢？ 死了，叫他的侄子们给饿死了。一改民国呀，他还有钱，可没了势力，所以他的侄子们敢欺负他。他一死，他的侄子们就把我们轰出来了，连床被子也没给我们。 那这个是？ 哦，我的儿子，也是买来的，给太监当儿子。 妈，您爸爸当初就在这儿把您给卖了的。 对了，就是这儿，一进这儿的门我就晕过去了，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地方。 我可不记得我爸爸是在哪儿把我给卖的了。 那时候他才1岁，是妈把你养大了的，你跟妈一条心，对不对呀，乖？ 嗯，那个老东西，他掐我妈，拧我妈，还用烟签子扎我。他们人多，咱打不过他们，要不是您，他们准把我打死了。 是啊，他们人多，我们又太老实，你看看见刘麻子，我想咬他几口啊，可连个嘴巴都没打上，我伸不出手去啊。 妈，等我长大了，我帮了您打。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是谁，您就是我的亲妈。 好孩子，我们永远在一块儿啊！妈去挣钱，你去念书啊！起来，掌柜的，当初我是在这儿叫人买了去， 是， 咱们总算有缘。您能不能帮帮忙，给我找个事儿做？我饿死不要紧，可不能饿死这个无依无靠的孩子。 那您会干点什么呀？ 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做家常饭都会。我是乡下人，我能吃苦，只要不再做太监的老婆，什么苦都是甜的。 那您要多少钱呢？ 1天3顿饭，有个睡觉的地方，够大力念书的就行。 那好吧。 哎， 好吧。 嗯， 我给您慢慢打听着啊。您看呢，20年前那档子事儿啊，我真是还怎么也忘不了，想起来心里还就不痛快。嗯， 可眼下我们娘俩上哪儿去呢？ 听众朋友，话剧《茶馆》就请您收听到这里。